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eRadio 综合台正在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今天是标志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七七事变的77周年纪念日，中央呢罕有的以最高的规格纪念抗战，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领导人出席仪式。我们刚才看到呢，不管是央视还有国内的多家的国家级的媒体都在以现场直播的方式来进行报道。那么专家就相信呢，这可能跟今年中日关系恶化是有关系的，因为现在中日关系呢可以说是已经陷入了所谓的一种安全的困境，形成了互相不信任的这样一种恶性的循环。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于是呢我们看到今年的77周年是以罕有的至高的规格来纪念。其实根据过往的一个惯例啊，它是逢五或者逢十， 逢五逢十 它的规模就会比较大，但是今年77又加上七七事变7777、其实你说这个数字上只是一个巧合而已，但是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整年和大年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一个纪念的方式。 主要是还是我觉得大家对数字有一个比较敏感度嘛，比较，而且你这样宣传起来感觉好像比较有气势。七七事件77周年，对。 好，我们来听一下在10点多钟结束的习近平的讲话当中他有哪些表述。 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目的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近70年的今天，仍然有少数人无视铁的历史事实，无视在战争中牺牲的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破坏国际互信，制造地区紧张，引起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谴责。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任何人想要否定、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 非常这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而且你能听到远处有回音的声音， 是吧？而且现场可以说是掌声雷动哈。 嗯， 那这样一个直播的仪式呢，我们看到是央视啊、央广和国际广播电台都在进行直播，包括新华网、人民网这些中国网络电视台呢也都在同步直播。而与此同时呢，像人民日报昨天呢就已经开始发表社论了，说历史呢时时受到挑衅，面对日本右翼的倒行逆施，必须用更加有力的行动，比 如受害者和遗属呢向联合国申诉啊，或者设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馆。那么人民日报呢今天的社评就说呢，历史悲剧绝不允许重演，现实警醒我们，日本右翼势力有扩展泛滥的趋势，日本军国主义呢有死灰复燃的危险，说中国人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将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坚决地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中国有句话叫做好战者必亡。结果我们听到刚才习大大讲话当中他没有指名道姓，只是说有些人， 对，他这个很奇怪，虽然他是反日就抗日战争的一个纪念，但他在这个做出一些比较严厉的指责和批评，他并没有举哪个国家。 对，我们包括哈、啊、就看到凤凰卫视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是有评论员，他也没有指名道姓的说日本、只是说根据习大大刚才的说话是有些人、所以可能也会考虑到这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发表相关的讲话，如果这么指名道姓的指出批评哪个国家，这是不是在外交上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事件。那么在另外一边厢，我们又看到德国总理默克尔他这两天也是在中国访问，而且呢他这一次的访华应该是第七次访华了、他这一次的访华第一站的选择的不是北京，而是去到了成都。我们看到他昨天甚至在成都吃川菜啊， 去 做宫保鸡丁啊，买什么花椒啊八角啊，就很有意思，很多的软性的趣闻。但是今天他已经转战到了北京，将会在下午还要去清华大学进行一场演讲。那么在这个有人觉得是非常敏感的一个时间点来进行访华的举动、那是不是有另外的一番打算？我看到央视的直播非常容易，可能年年到了这个纪念日的时候，大家都会把日本和德国对于历史的不同的回应和不同的态度来进行一个比较。那么又这么巧合，今年的七七事变的纪念日恰好德国总理默克尔又正在北京，那是不是传递着一种别样的国际间的讯号，是说我其实是认同你们中方对于历史的定位， 老的轴心国分裂了吗？你想说 好，那我们今天其实也请到了几位专家哈，照例来分析现在中日关系所谓是陷入全面的这样一个也不能说僵局，就是一个冰点了、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又看到默克尔很巧合的在中国进行访问，到底是传递什么样的信号？那么为什么今年中国会有如此罕见的高调的纪念？因为看到过往哈，就2007年是抗战爆发70周年，当时呢是有一个千人大会和史料展，然后2012年的时候呢是有音乐会的举办，有最高领导人出席的纪念呢确实是非常罕见。那规模最大的应该是2005年的一场叫做大型主题展览，当时也只是政治局常委的李长春和中宣部长刘云山啊，时任的中宣部长刘云山出席。所以说呢，今天的纪念活动，我们看到刚才习近平发表演讲的这次，应该是历来规格最高的一次。马上听听赵楚是怎么看，为什么会这么高调，而且默克尔访华到底又是为什么？ 中日目前的这个争端呢，很焦点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历史的认识问题。所以这次呢，这个中国的这么高调的来纪念七七全面抗战的爆发，这个很明显也表明中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重视，也就是说中国在对日的这个目前这一轮的政策互动和博弈里面，把这个历史认识问题很显然摆在一个非常中心非常重要的位置。 那还看到很多媒体在默克尔访华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说呢他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并不是什么巧合，一定是经过非常精密的谋划的。那您怎么看德国总理在这个时候访华？ 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啊，和中国的对日关系过度的关联来做诠释，恐怕是比较夸张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欧洲而言，德国的经济体量和规模以及在整个这个全球经济发展当中的位置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德之间呢在经济上这些年来本身的合作力度越来越加大，而这种合作本身对于双方经济的发展，包括摆脱一些潜在的困难，实现转型，都是非常有直接的注意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这个中德关系的评论，对默克尔的访华的评论，我觉得不宜从中日关系这样一个非常牵强和狭窄的视角去观察。 但是在现在的纪念的活动当中啊，很多人又非常喜欢，因为也这是一个惯例了，就把日本和德国对待历史的态度进行一个比较。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不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访华，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同中国目前对于中日关系，尤其是历史方面，中国这方面的定位和解读？ 默克尔也好，还是过去战后历届西德的主要政党和这个政客也好，对于二战侵略历史的认识一直是非常明确的。 嗯， 而这一点呢，也是过去这个从联邦德国到统一的德国与日本呢，在这方面政策表态上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因为日本呢，虽然也做过30余次对于侵略行为的这个道歉呐、啊，或者这个表示歉意啊，可是呢，由于日本国内这种特殊的情况，特别是由于二战后远东本身这种特殊的国际政治结构，日本迅速成为这个美国在远东实施政策的一个伙伴和工具，所以日本的政客呢一直在历史认识这个问题上采取一种比较暧昧，有时候甚至是这个非常错误的一种立场。所以这一点呢也导致就是我们中国的很多公众对于日德在对二战认识这个问题上态度差异上非常看重。 好，赵楚觉得可能是媒体过于的炒作了，他觉得默克尔这次访华呢可能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 针对性的， 有针对性的哈。确实，因为现在默克尔他这次访华可以说他可能更多的是带着具体的经贸任务来到中国。 现在哪个这个元首来中国访华不是带着经贸任务呢？ 好，那我们刚才说的目前中日关系确实是陷入一个所谓的不安全的境地，甚至双方是互相的不信任。当然这两年的中日关系一直就是不太平，可是最近呢，尤其是7月1号日本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那在这样一个新闻强力炸弹的轰炸之下呢，可以说国内很多的舆论呢对此是非常的惊讶，甚至抱着一个极度的紧张不安的一个情绪， 好像第二天就要打过来了。 没错，那么我们等一会儿呢再请赵楚来进行详细的分析，这个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中国和国际社会要反应要应对的话，应该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三立化新闻暂时休息，等会继续。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正在直播当中，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日本在7月1号，那根据共同社的报道呢，在7月1号的当天上午，自民和国民两党在日本国会呢举行了有关安全保障法制整备的执政党的会议，就修改宪法解释以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定案呢是达成了一致。那么受此推动呢，日本政府在下午4点半就开始召开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九大臣会谈，也确认了内阁决议的内容。到下午5点，日本政府再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做出了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那么内阁决议决定变更宪法的解释，它的决定内容是什么呢？如果在日本的存亡受到威胁等情况之下，允许必要最小限度的使用武力，相关的法案得到完善之后呢，为了阻止关系密切的国家受到攻击，自卫队在海外参加战争将成为可能。那么这个有可能就是脱离1954年自卫队建立以来一直坚持的专守防卫理念的安保政策上的 重大改变。 这个说的听上去很复杂，其实说的这个简单一点，就是以前比如说日美同盟嘛， 嗯、 那么美国比如说他在欧洲或者是在其他地方挨打了，日本是不能出兵到海外去帮着美国一起打别人的。 嗯， 但是现在一旦这个集体自卫权解禁以后呢，日本就可以有理由出兵到他认为他需要的地方去了。 对，现在呢，日本这个解禁集体自卫权就引起很多的担心啊。我看香港这边有人就分析说，我首先第一个担心就是他会绕过修宪，就是开了首相擅自变更宪法解释的这样一个先例。 嗯， 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这个所谓集体自卫权的问题，经过安倍内阁他其实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想要进行这么一个动作。那安倍主导的重新释宪的做法呢，是受到日本国民很大的一个非议的。 嗯， 那现在他 看到有很多人在这个游行，就日本人、很多日本人游行反对这个修宪。 没错，那他现在做了这样一个动作之后呢，民众就会担心啊，说未来的首相他是不是可以依葫芦画瓢，就是无视过去历届政府继承下来对宪法的解释，来再来进行破坏立宪的精神。那第二点就是说呢，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啊，他使日本即使他没有受到攻击，就是原刚才说的，他也可以对外行使武力，那么会成为日本和平势力担忧的一个焦点。最后他可能还会所谓加快这个修宪的步伐。 对，但因为他现在只是决定修宪，他还没有开始修，而且最后修成什么样也不知道，而且很多这个相关立法程序还没有展开呢。 好，这个问题有非常的复杂的背景，我们一定要请专家再来跟我们仔细的解释，再来听听赵楚的分析。 安倍内阁在决议后所通过这样一个关于宪法第九条解释这样一个决议，它是只能说是对自卫权有实质上部分解禁的效果。 嗯， 那从目前而言，因为整个日本的修宪进程还不能完成，实际上从去年的情况看，安倍政府是很难来直接推动修宪的，所以我们还不能说日本已经完全的，已经是现在完成时的实现了自卫权的解禁。 嗯， 那么他目前这样一个解释，通过内阁解释来达到一些政策目的，本身也表明在日本的政坛和社会要想彻底解禁这个自卫权，从目前看距离还非常大，困难还非常多。那第二层呢，我觉得也值得注意的是，他这次的所谓部分解禁，他自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就是盟军的运载有日本人的运输工具、船只或者战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航行受到第三方攻击的时候，那日方的这个自卫的军队和力量有反击的义务和权利。那么它的定义本身是很狭窄的，它真正的危害在于呢，就是这个表明日本的这个执政的政党和这个战后他很多这种政治甚至包括整个其他领域的一些精英，一直希望日本能够打破战后这样一种独特的国际地位。那这种趋势呢，在这个决议里面是看得很明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有可能构成未来的这个政府，日本政府在类似问题上去效法这个做法。 那我看到另外的一些评论哈，就说安倍他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制定所谓的自主宪法。那既然您说部分的集体自卫权已经解禁，那他在修宪步伐上，他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加快？ 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不太一样，因为实际上他之所以采取这样一个内阁决议的方式，本身就表明他经过摸底和实践，他意识到修宪可能是比较困难。所以他才用一个所谓为其易这样一个而避其难这样一个方法。那么还有呢，我们注意到日本本身作为一个民主政治的环境和一种民选政治的环境，这个日本的政府更迭对他政策的变化影响非常大，这个从过去对历史认识问题上的这个变化我们也看得出来。那么像小泉政府他在这个问题上就比较顽固，那很快这个甚至在安倍的第一个任期之内，他实现所谓破冰之旅，也应该说政策修正幅度很大，所以他这种本身日本的政治生态和体制上的特点，也呢使我们不要觉得这个他这次安倍政府这个政策他是循序渐进的，是逐渐升温的，他也可能随着这个不同的人上台或者中日关系整个环境的变化，它有可能时针往后拨一点。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日本是不是要解禁自卫权，而在于我们要关注整个日本的这个对外部的政策，整个日本的国家战略， 不管他的自卫权有没有解禁，他是不是在走向所谓军国主义复活，是不是走向军事武力扩张。因为正常国家的这个概念本身在全世界是很普遍的，每比如说我们周围邻居俄罗斯、印度、越南都是拥有所谓集体自卫权的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感觉到我们特别的不安全。 嗯， 所以重要的是要观察未来日本整个政策的走向。 嗯，所以现在还不好下结论，您觉得？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以日本的这个安倍政府虽然在自卫权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目前还不能说这个变化已经可以撼动日本在战后所奠定的和缔造的这种宪政、民主、民主主义这样一个基本体制和基本的社会情况。 嗯， 那从目前看，如果做这样的断言，应该说是没有证据的。 是，那跟美国方面的关系哈，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日本现在一系列动作，有人就觉得这其实日本它是最后还是要逐渐的摆脱，由美国主导的战后体制，这可能是一个迟早的问题。那您觉得这样的说法有没有什么根据？ 在日本国内，特别是比较右翼的一些政治家和一些智库，包括一些学者、文人，他们一直对战后日本在这个日美关系当中处于一个小伙伴的地位非常不满。 嗯， 啊，所谓日本第一，啊，包括这一次安倍提出这种积极的和平主义，要争夺亚洲领导权，这些提法都折射这样一种情绪。可是呢，我们也看到，对战后日本的这个几十年的这个运行当中，美日关系是日本整个全球政策、对外政策、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石和轴心。 嗯， 那日本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利益去打破这样一个基本的基础。所以这一次安倍政府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政策上一些小小的突破和转变，我们应该看到它的一个非常决定性的外部因素，就是美日在军事同盟关系上的调整。美国在战略收缩和战略调整的过程中，希望日本这样一个西太平洋头号军事盟国来发挥更大作用，来承担更大的份额，而安倍呢，无疑也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来推测和分析，日本之所以可以做到这样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所同意和默许的。换言之，它跟美日目前的这种战略协调关系不是矛盾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协调升温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进展。否则的话，在美国如果是采取一个强力反对的态度，非常在战略上否定的态度，那么日本的任何政客或者说他的这个国会也好，社会也好，是不会做成这样的事情的。 是，那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中方应该怎么样应对哈，因为看到国内的媒体方面的报道，大家是非常警惕日本所有的这个动作。那如果官方方面，您觉得目前最好的一种应对的方式是怎样？ 我觉得首先应对首先是一个心态问题，我们不能够就是随着日本的这个国内的一些政策变化而起舞，日本人做任何一件事儿，我们都举国哗然，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不成熟的大国心态。 嗯， 中国作为一个在世界上无论在这个经济、政治还是其他力量领域都相当这比例相当占有非常大比例的一个大国，我们首先在心态上要做出个调整，就是日本也好，我们周围的其他国家啊，即使这个政策可能对中国不是太友好的，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做情绪上的一个哗然的反应。那第二点呢，我感觉呢，在目前亚太这样一个情况下，中日美、中日这种经济大国和地区的大国，在很多重大的战略利益上，包括在现实的发展问题上，去走向全面对抗，恐怕是不符合所有人利益的。而这一点，中国本身也有充分的意识。所以呢，我感觉呢，就是在针对这种历史认识的错误啊，包括一些对华政策的一些挑衅性的政策的反击的时候，要注意大局，不要把这个具体的政策的这种回应或者说反击，把它牵动到整个亚太大局的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那第三层呢，我感觉呢，之所以中日之间包括目前这个整个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之间对中国都有一些安全上的猜疑，那这种猜疑本身与其说是意图的猜疑，倒不如说是能力的猜疑，就是中国整个综合的国力、国际行为能力的提升。那么这种提升，由于中国是一个新来者，尤其作为一个体量比较巨大的新来者，这个带来他人的这种担心猜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正常的。所以换言之呢，是要化解这种猜忌，要去建立和推进互信。那么 要从根本上打破您刚才所提到这种安全两难的这种历史困境，那么必须要通过多边比较扎实的战略对话和互动的平台建设来解决，因为只有机制才能够化解。这个也是从一战到二战到联合国的建立我们看到的一个应该说很正面的一个历史教训。 嗯， 就是一旦没有这样的机制，那么很难避免这个两难的这种困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中国要发挥作用，中国要作为这种地区性的囊括大国和其他国家，包括在中日之间就共同双边问题和多边问题和地区问题甚至是全球问题，要中国要作为一个多边机制建设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嗯，那最近哈，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契机来打破现在的一个僵局吗？ 首先是接触和交流。 嗯， 我认为像中日这样的大国而且是紧邻，在现实中无论刚才我们讲到了安全上的这种互相的这种敌意和疑虑，但换句话说在现实中双方的人员往来整个产业的交融度是非常大的，有很大的这种利益交融，所以首先要做的不论最后能做成什么，首先要有的是推动交流，扩大对话，不能不见面。 嗯， 啊，因为这个隔阂和隔膜只能制造更大的敌意，只能让所谓猜疑变成敌意，敌意变成仇恨，而接触和这个对话和交流哪怕是吵架自说自话，那么也会逐渐的推动关系朝着一个比较良好的方向发展。 嗯，我看到您的一篇文章哈，您有这么几句话我觉得很值得拿出来再来点评一下。你说长期以来中国满足于对日本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复活之类的肤浅指责，从简单的历史悲情来看待现实的中日关系，这种简单和片面的严重后果是中方没有为自身力量的发展准备好必须的国际软实力的基础。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得出来？ 这个结论应该说是我长期对国内对特别是公众对于日本问题的这个言论呢包括一些举动观察的一个感受，然后以思考的一个结果。首先我们说历史悲情，在1894年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给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惨痛的损失，而且也可以说对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发育社会发展都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顿挫。那1937年就更不用说了，在30年代中国基本实现了比较粗犷的统一国家的这样一个情况下，而且也展开了一些现代化的产业和社会的建设，那日本的全面入侵使得这个进程中断了。所以在近代以来中日关系当中，中方一直是一个被欺凌的弱者，而且是被无辜欺凌的弱者，而且付出了可以说尸山血海的代价。所以这种历史的仇恨的这种历史积淀，包括这种作为弱者受欺凌的这样一个悲情的诉求，这个在现实的我们看日本的这个评论里面非常常见，比如经常要发这个过去一些二战图片呢，或者说经常诉诸历史的证据哈，经常骂人是汉奸，实际上战争已经结束70多年了，可是我们还在骂人汉奸，也就是在没有战争期间怎么会有没有入侵者怎么会有这个背叛者呢？这都是历史悲情的一个折射。可是我想强调的是，今天中日关系的问题或者说困境，它的直接原因不是历史悲情，不是历史原因。虽然日本在历史问题的认识上有很多问题，有很多错误，甚至有的错误是我不能接受的，但是这种历史认识问题不是今天真正中日之间战略不互信、战略对抗或者说这个摩擦的一个真正原因。为什么我这样讲？我的证据是在80年代中日曾经在战略上达到非常好的协调，无论在对外政策，在反对苏联的这个霸权主义的政策方面，在对内在经济合作方面，直到80年代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双方合作的非常友好，在战略上可以进行非常好的协调。而那个时候难道历史问题不存在吗？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所以可见今天中日的关系恶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历史，而相反历史问题之所以在今天被双方提出来成为斗争的一个焦点，是因为现实的政治利益理念的冲突，包括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利益上的一些权力国际权力上的一些冲突，使得双方必须要把历史问题拿出来，使历史问题重新获得了一个动力，历史的仇恨历史的悲情都重新获得了一个现实的动力，所以复燃了。所以我这段话是这样的意思。因此我觉得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够从历史入手，而是要从现实入手，包括这个合作的利共同利益和这个矛盾的冲突的利益这部分，这都是现实的而不是历史的。 嗯，我看完您这段话有一个联想啊，就是说现在国内的这种逢五逢十的大型的纪念活动，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是不是这些纪念活动的方式、宣传的一些方式都有改变的空间、改进的空间？ 不是有改变的空间，而是需要彻底改变。 嗯， 首先，这个从艺术到社会意识这个层面、公众意识这个层面来讲， 嗯， 我刚才已经讲了，对日本的认识不能够局限于历史的认识，因为现实是现实，历史是现实是历史，他们俩之间的这个联系是非常微妙，同时也非常稀薄的。 嗯， 那么今天的日本人跟历史上侵华的日军完全不是一个人，我们也找不到证据说目前在外务省工作的这些人，他们在思想上、在政策理念上跟当时的军国主义者有什么直接的继承。那战后日本的新法统、新这个政治的传统和战前的军国主义的帝国日本可以说是一刀两断。那么对中国也是一样，今天我们的这个中国人，虽然我们在记忆上、在知识上，我们要去澄清历史认识，要缅怀先烈，可是我们今天在中日关系打交道的时候，更多的着眼是今天两个国家的现实关系。 好，刚才赵曙先生尤其是在最后的几番话里面哈，似乎闻到了一点跟我们现在非常高调纪念的 主流媒体的这个 不太一样的声音， 但我觉得也不要说这是宣传，我觉得这是一个学者提出来的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建议和思考还有观察。那我其实还是比较同意这个赵楚先生的这个观点的，因为我记得80年代的时候的确就是中日友好是一个主流来的，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什么送熊猫啊，还有我们电视台 还有北京很多条路啊都是什么日本人的名字， 还有播放这个播放日本 的 电视连续剧啊，什么雪衣啊，什么小鹿纯子排球女将，这个暴露年龄。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大家对日本没有这么大的反感和排斥。然后呢，但是在最近，我的确是感到这个风是变了。因为就在不久前，我有一个好朋友在北京工作的，他就突然在微信上跟我说：“哎，他说，你对日本有什么感想啊？”我说：“没什么感想啊。”他说：“我想暑假去带孩子去日本玩，然后那个会不会被歧视？”啊！我说这哪跟哪儿？怎么会被歧视呢？ 他在哪儿啊？ 他在北京啊！ 嗯嗯， 我说他说那个，他说北京好多人都说日本人歧视中国人，然后还说这个去日本辐射很严重。我说为什么现在的宣传口径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这还没有完，最有意思是我们在微信上还有一个在美国的这个读已经当医生的一个同学，他看到我们这个对话已经是过时差关系，过了12个小时，他突然蹦出来了，说你们为什么去日本？你们不爱国。我说 他在美国哎。 对，然后我说这跟去日本跟不爱国有什么关系？他说你们去日本就是在日本花钱拉动他们的 GDP。 我说妈呀，我这个爱国小将都已经打到美国去了。 对，哎，这个美国他的有这种想 法，他的道理说美国和日本是绑在一起的，这个美国不是好东西，日本也不是好人，所以你们就不应该去日本。我说这个，我作为公民个人，我要去哪里旅游是我的自由。 哎，你知道我想起台湾的一个新闻，那不是在今年啊，在前三年，就是2011年的时候，马英九当时他就批评台湾的年轻人说他们不懂历史，因为当时77事变纪念的时候，刚好是适逢这个 Lady Gaga 来台湾开演唱会，然后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年轻人的关注肯定是这个美国， Lady Gaga， 对呀、啊， 商女不知亡国恨、 哎。然后马英九就开始骂那些年轻人说，现在在台湾的这种关于历史的纪念哈，都是官热民冷，其实在大陆我有时在想会不会也是这样，就尽管你在媒体上全程报道的好像全国各地都在纪念，但实际上在每个人的心里，你会自发的想起这段历史吗？这个我觉得可能跟台湾还是也有点相像。然后你知道最近台湾的气氛又不太一样，台湾他出了一本书，就是跟77事变有直接关联的，就经历过抗战的这段历史的一些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啊，包括一些政坛的人物，像郝柏村啊、齐邦媛啊，写巨流河的那个知识分子星云大师啊，他们几个人十几个人一块呢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我们的77事变，就类似这样的标题一样，就也是希望可以借由每一个亲历者的回忆来让台湾的年轻人就有这样的一段历史会有更加真切的感受。 就是不能淡忘，因为台湾人会觉得好像现在大陆宣传的东西哈，并不一定是国民党认为的历史和事 实，还有一个国共的差异在里面。 他们觉得呢，台湾的年轻人更加需要了解真正的历史，对。所以呢，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哈，我们也非常好奇，那台湾现在的气氛 是 怎么样？ 台湾是怎么来这个过一个七七事变的？ 没错，那年轻人尽管是不关心，但是不关心也不对哈。那如果真的是想让年轻人关心，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好的方式？我们等会儿来请教一位台湾的专家，他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学的教授蔡增加，来听听他的观察和评论。我们稍微休息，三点话新闻，等会儿继续。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袁月。 在刚才我说的那本书里面呢，就有很多位亲历过七七事变的现在身在台湾的人士哈，他们在 这些人都得八十好几了吧， 对，他们在书里面就有很多的见证啊。比如说郝伯村，他在这本《我们生命里的七七》，从卢沟桥到中日八年抗战这本书里面，他就回顾说呢，七七事变的时候他还没有从军校毕业，原来以为呢寒暑假可以回家省亲，但是因为战争爆发，三年没有见到父母。毕业之后呢，难得有十天假期，他带着全家人到了盐城，照了一张全家福。他说那是他母亲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照相，抗战期间呢他的母亲就过世了。郝伯村可能我们听众有印象，他是台北县市长郝龙斌的父亲，也是国民党的高级的将领。那其实今年也是黄埔军校建校的建军九十周年，也是七七事变的77周年。那么郝伯村他其实他在今年的7月7号啊，应该他现在已经身在北京，在卢沟桥。因为我看到台湾的这个新闻里面说，他自己是打算在七七那天重回卢沟桥，踏上旧井来回顾历史。郝伯村他自己讲，他说七七对中华民族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太阳花学运，高喊所谓台湾独立的年轻人更加应该认识七七事变。他说台湾呢只纪念228，但是不纪念光复节，让抗战老兵非常的痛心。228可以纪念，光复节也可以纪念，两者呢是不应该有绝对的矛盾和冲突。那他自己说，我也曾经建议过马英九来在台湾设置一个百年历史纪念馆，从北洋军阀内战最终到八年抗战。他说因为台湾根本没有人重视抗战时，想法也没法实现。他说虽然大陆今年开始重视吧，但是他觉得大陆抗战纪念馆中很多的历史不是他眼中的事实，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另外台湾其实有点缺乏这个抗日的情怀，就是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台湾的这个尤其是原住民，他们其实对日本人是很感念的。因为那时候日本人他是对这个台湾实行的是一种怀柔政策，他并没有用铁蹄高压的政策来什么这个烧杀抢掠，没有的。他是非常好的去保护资源呐，然后去修建小火车啊，然后甚至派这个医生和老师到这个深山里面去，有点像我们这样现在这种开希望小学啊什么的，而且很好，而搞的基本建设、基础建设、城市基础建设也好。当年很多这个从大陆跑过去的这些国民党兵的时候，他们到那以后才人生第一次看到自来水，就他以前从来没有在这个国内的大陆时候没有见过自来水的，就是开个水龙头就能出水，他觉得很神奇的。 是， 所以这个日本整个来说，他对日本的那个对台湾对整个日本这个认识和情怀跟大陆还是有区别的，我觉得。 但是哈，我们就刚才也讲到，现在台湾人台湾的年轻人，尤其是他对于历史可能是一种比较漠然的态度， 陌生和漠然 ，他并不会主动的去， 他没有动力去翻 了解 甚至是 我记得我在3年前应该是参加过一个夏令营，当时我上那一份工作的时候是带过2、3地的学生，就是青年的学生去到内地，包括南京啊北京啊武汉啊，就这种抗日的遗址去进行一些评调和学习。但是大陆的学生你会觉得这些历史对他来说 嗯，太不陌生了，因为每天历史教科书上他就是这么写的。 你从初中就恨不得从小学开 始学。但是台湾的学生呢，你会看到他会有一种怀疑， 嗯， 他会觉得哎，好像在这儿看到的跟我在台湾受到的教育不太一样， 或者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没错，而且我听说哈，当时台湾内地香港的三地的学生们，他们晚上就在一间宿舍睡嘛， 嗯， 他们会对这些历史问题会争吵得非常非常激烈， 嗯， 哈哈，虽然我们只是听说过有这样的一些争议，但是确实我们在主流的媒体上是很难看见那到底是在哪些问题上是有争议。就包括卢沟桥事变，我们也即使你查维基百科你都会发现国共两党中日之间他对于这些历史史实都会不同的表述， 一个事变两个表述， 对，我们看到都是中国官方的一个表述。好，我们来听听台湾的学者都是怎么样来描述现在台湾的这种现象的。是来自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学的教授蔡增加。 台湾的一个气氛就是非常的一个冷清啊，就是台湾目前大概就是说，之前对于前几年我记得就是在七七事变的一个那个纪念日的时候，就是外交部或是总统府都会发表就是声明或是演说，然后或者那民间也会举办研讨会，但是今年看起来这个一个氛围是比较冷清哈， 嗯。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原因？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当然就是在民间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现在的一个年轻人，特别是在民进党执政的2000到2008年的一个过程当中，台湾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历史观，尤其是过去对于中国的一个历史观的一个偏大幅减少，现在大部分都是台湾史。都是以台湾事务为主，所以现在就造成那个年轻人对于这个过去的一个历史点的一些例子，或是过去的一些抗战，他们既不了解也不关心，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哈。那至于说官方这一次的一个态度，为什么会就是说好像感觉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激情哈？那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当然就是说现在的一个日本积极拉拢台湾啊，特别是我觉得就是说那个马英九他对于整个的一个日本的一个态度，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台日之间签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渔业协议之后，我觉得这个签了一个渔业这个协议之后，大概对于日本的一个态度都没有像过去这么样的一个强硬，这么样的一个坚持。我举一个例子，现在日本前几天他才就是说解禁了一个所谓的一个集体自卫权，那我记得过去像这种日本的一个一连串的一个摆脱过去国家正常化的这样子的一个举动，总统府或是外交部都会发表的，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的只有什么，就是密切观察密切注意， 哎， 所以我觉得这个力道好像稍微的小一点了。 嗯，密切观察和密切注意是今年台湾在德西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反应。 对对对， 哦，如果是过往 目前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反应，那如果是过往对于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就是会发表比较强硬的一个声明，就是对于日本破坏整个的一个区域安全，或是对于整个的一个日本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举动，那我们会表示所谓的一个什么，至少会有一个台湾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声明，那至少也会讲说，至少是台湾的一个主要的角度是希望是在整个的一个区域安全为主，希望日本不要去破坏这样的一个区域安全。我记得过去会发表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声明，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就是密切观察密切注意，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一样。 嗯，这是官方的一个反应，那么在民间或者是学界对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什么样的讨论？ 嗯，那个学界的话，那当然就是说在星期六，然后大概就是中华民国国际关系学会有举办的一个集体自卫权的这样子的一个报道啊， 嗯， 那个媒体的话，就是主要的媒体大概也都有针对这样的一个报道，但是民间的一个反应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冷淡，甚至呢，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甚至 所谓的一个朝野还出现不一样的一个看法。我们刚才已经讲的就是说那个就是马英九对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其实是相当的一个软弱，但是呢民进党的一个反应就是非常的特别了。他们的一个什么，他们就大张旗鼓的觉得就是说日本解禁自卫权是为台湾的安全在锁上第二把锁，然后再让除了美国的保护台湾之外，现在连日本也能够保护台湾，现在台湾竟然还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声音，而且这是一个什么，这是在野党的一个声音。然后呢国民党跟在野党呢就是针对了日本会不会保护台湾，然后就是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争辩，反而不是对于日本这样解禁自卫权的这样子的一个举动会怎么影响整个的一个国际安全，怎么影响区域安全，反而都没有讨论，反而是讨论就是说日本解禁自卫权，日本会不会来保护台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 是，那您个人怎么看，如果是解禁自卫权，不是如果是已经解禁自卫权了，日本会保护台湾吗？ 我觉得那个日本解禁自卫权主要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他们的一个自己，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一个利益，是为了要对抗中国大陆，是为了要把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军事实力从过去的东海延伸到南海，然后让他跟区域的一些国家能够有多一点的一个连接，然后从来为主中国大陆。好，其实台湾根本不是他的一个考量的点，但是呢民进党呢他就是每次都是以什么，都是以就是以那个什么以导向日本来自居，所以就是一直存在的这种什么，这种大日本的观点，大日本的一个思维，这是过去民进党的一直存在的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日本解禁自卫权，日本根本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也没有那个意愿来去保护台湾的一个安全。 作为台湾的学者，您怎么样定义目前的中日关系？ 我觉得中日关系现在的一个就是说局势会这么样的一个紧张，我觉得当然就是说日本的一个安倍上来之后，他一连串的一个国家正常化的一个举动，然后一连串的去积极的想要去修改宪法，那我觉得那是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呢我觉得就是说中国大陆他去划定所谓的一个防空识别区，这个也是什么，这个也是升高的一个双方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态势。我觉得整个的一个中日关系的升温呢，就是中国跟日本双方不断的去什么，不断的去加码，不断的去什么，不断的去刺激对方，然后让这个升高，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紧张关系不断的一个升高。我觉得那是一个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日本也有责任，中国大陆的部分也有责任。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双方的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双方都是必须要负起部分的一个责任嘛，哈。而且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日本这次的一个解开这个集体自卫权，很重要就是说背后有所谓的美国的一个因素。我觉得就是说美国这次的一个态度，就是说过去对于日本的一个任何的一个国家正当化，或是所谓的一个钓鱼台问题，美国大概都不介入，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是乐观其成，所以可见就是说从今年以来中日之间的一个军机的一个近距离的一个接近，还有中国大陆划定防空识别区的时候，让美国对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个问题态度出现了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情势，这样子的一个紧张关系造成了，我觉得双方都是必须要负起一定的一个责任。那我觉得现在呢双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找不到，在不论在领土问题或是在历史问题都找不到一个交集点，甚至呢安倍现在也说就是本来 APEC 应该是双方领导人可以见面的今年的一个 APEC， 但是呢那个安倍说他只愿意在不设任何前提之下跟习近平见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双方领导人也是双方领导人的强硬态度也是部分的原因。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台湾蔡增加教授他对于现在台湾一种所谓纪念气氛的描述哈，总体来说就是很冷淡。 另外我觉得台湾可能还他们面对的是另外一些这个国这个内 那个社会内部的矛盾跟我们还是不一样的。 对， 就是他们更多的是面对比如说国民党和民进党两个党派之间的那种争论、 嗯、 我们正更多的面对是国内就是老百姓和这个官员腐败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所以这个社会大背景下面对这个历史啊，对这些宣传的这种方法呢，还是有不同的侧重的、 嗯、而且台湾它在民主化以前哈，也不是说跟咱们有这么大的不一样、 嗯、 在之前呢，他们每逢像这七七事变或者金门炮战这些周年纪念呢， 官方还是有， 对、 嗯、 官方的主导之下呢、 嗯、 一般都会弄得特别的盛大， 嗯、 因为是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戒严之下嘛，就所有的媒体你都要受到国民党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之下，所以呢可能那种方式跟咱们现在 是一样的， 还是很多相同的地方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台湾它有一些纪念啊，即使是官方，但是它的官方呢也有些诉求和基调了、 嗯、 就是嗯、你比如说当时一党专政的时候基调是说创建的中华民国政府才是中国唯一的， 他需要国民都凝聚在这一个党， 然后说国军才是正统的中国军、 嗯、 啊，共军呢被描述成就是扯国军后腿的、啊、就是土匪武力 匪、嗯、 现在马英九政府的纪念活动呢，他们又向中国大陆提出另外的要求，说希望承认国军在二战中国战场上的主导地位和贡献、 嗯、 但当然我们在目前啊中国大陆的官方的这个口述和历史当中是很难找到这样的一些 证据的。我记得在最近一些电视、嗯、就是抗日的这些电视剧里面倒是有一些正面的描写、 哦、是吗？ 对，就是逐渐会有一些就不再是一边倒的，就是日本一来这国民党军就夹着尾巴逃跑了、 嗯、 然后这个剩下共产党在这苦苦支撑、 嗯、 不是的了，已经变成双方有一些你来我往的合作了。 是， 对，我觉得这些还是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看。 但是我现在看这种关于日本或者台湾的新闻，我有一个也不能说错觉，就是一个感觉、 嗯、 你会觉得这两个地方是被泛政治化的、 嗯、 但是实际上因为我做两档节目，我另外一档节目就发现呢，如果你跟政治撇开的话，你会觉得这两个地方是十分之美好，你甚至会觉得去过日本或者去过台湾的人 都会 没有一个说不好的、 嗯、对、嗯、 但是你没去之前，台湾可能另当别论哈、 嗯、 没去日本之前大家就会有很多的疑虑、 嗯、 但去过之后呢个个都说好，甚至说我就想待那儿不回来了，你看人家那些什么软实力，人家在生活里面的细节、 嗯、细节 人性中的美好和与人为善， 还有这个社会的公平什么的、嗯、 对，你这些呢可能我们现在在主流媒体的宣传上你是挺难见到的、 嗯、 民间可能更多的就是刚才赵楚讲到他有些担忧、 嗯、 你说比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啊、 嗯、 你悲情的一些宣传啊、 嗯、 确实每到纪念日我们都会看到当年抗战是多么的不容易，这是事实、 嗯、 而且我们年轻人必须得懂得那段历史，这个是应该的。 我觉得这个 可是如果你就一直固步自封，永远是沉浸在这种悲剧的那种情绪里面，也不是一件 无法展开新的现实这个合作、 嗯、 我觉得这个官方的这个宣传这个倾向非常重要、 嗯、 因为我现在查到一个新闻，就是在今年的四月份的时候这个北京大学有六名这个日本籍的留学生呢，他组成一个中日友好抱抱团、 嗯、 在这个北京的玉渊潭公园里向中国游客征集拥抱、 嗯、 然后呢这个大概在一个小时里有差不多100多个中国游客跟他们拥抱、 嗯、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民间这种 民间的 交流 增加互动交流、 嗯、 你多提一些这些东西呢，我觉得一定会就是增加这个 更加有 这个合作的这个 现实， 对，现实意义 长远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像周边这些小国家， 嗯， 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中国对他们的关系像大人对小孩那大人对小孩你说你这个整天说那个我给你点钱，就好像这个大人没有时间陪小孩玩、 嗯、 说算了我给你钱，我给你买昂贵的玩具，我给你车，我给你粮食、 嗯、 你就听我的话就行了、 嗯、 但是 你的真心诚意在哪？ 对，但是你没有付出这种亲子时间，你给的不够的话你光给钱是不行的。而且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这个斗米恩升米仇，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是穷人，我只有一斗米，我给你一半，你会觉得很这个开心。 好， 但是如果你很有钱，但是你只是撒钱的话，我反而会恨你一辈子。现在是香港。